唔系呢个系唯一，我觉得呢个系冇道理嘅地方啫噃。点解你唔俾曾俊华选啊？系嘛？你话你佢唔够百五票，阿爷背后一吹，屌突多倍出嚟都得啦。第二，点解唔俾佢辞职啊？人哋辞职都唔俾，咁你咪凸显小圈子选举嘅荒谬。想选都冇得选，系嘛？咁高民望嘅人，所以如果你话睇而家嘅局嘅话，大家都唔需要太过乐观，即系睇呢个林郑月娥，亦都唔需要太过悲观睇呢一个嘅胡须仔。有国际政治形势嘅层面嘅分析，就系作为佢一个即系缓解嘅地方，又系一个解决问题行政管治嘅角度，或者社会矛盾嘅角度、就是，就系喂呢条友令我唞唞气。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，你都唔可以唔谂，就系阿爷始终嘅分析，深层次嘅矛盾就系香港嘅阶级问题。佢永远都认为阶级问题噶嘛，屌佢共产党出身，咪阶级斗争为纲啦，梗系以阶级嚟分析啦。唔通话我啲人好憎我共产党咩？好憎我哋中国人咩？好憎我哋中国领导人咩？梗系话因为你财富分配好严重，因为官商勾结。你睇下许仕仁。你睇下曾蔭權幾核突，呢啲咪就係部分人相信嘅一套嘅理念囉。嗱，我而家唔係買兩邊，而我即係話俾你聽，到今日為止1月13號今日未表態，兩個都仲仍然可以跑得。問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作為反對派非建制派嘅話，你點樣利用呢300+是抌落海啊！继续延续翻我哋个路线，就系话，即系凸显呢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啊，定系还是你可以做少少啫，唔系好多嘅 leverage 咧，杠杆咧？嗱，呢个就系我哋要谂嘅问题。唔好以为而家个势，林郑月娥跑先啦，睇个势都好好啦吓。同一时唔同时间辞职，同一时间批准嘅话，咁呢个系好自然嘅。排队都到啦，系咪？咁都要令到香港人睇到有一个竞争嘅选举噶，咁有咩问题啊？喂，到时佢要边个赢？点样赢唔到啊？一人一票嘅意思系习大大一个人可以决定最后嘅命运啊嘛。但系当中好多权斗喺入边，利用香港作为党内斗争嘅一个嘅权斗嘅延伸。港澳办系统、中联办系统全部撑呢个林郑月娥，路人皆见。所有非建制派，甚至乎呢一个嘅大妈撒，同阿爷都喺某啲问题上边矛盾嘅人，全部撑晒胡须仔。呢、這个都好路人皆见。 不过我觉得而家系似乎系有个博弈喺度嘅，但另外我哋又见到一个势咧，就真系好奇怪，其实系。而家見到即係中聯辦或者係呢一個主流傳媒咧吹嘅風，即係個吹嘅風好似嘅情況就好似嗰啲牛市未末期咁樣樣咧，將所有好消息全部推曬出嚟，你係買唔得嘅，係你係搞到咁樣。 所以我咪話呢個即係掩人耳目咯， 即係你 唔好俾呢一個嘅風瞞騙咗 啊！ 如果你用我頭先嘅假設。最高領導人喺個問題上面仍然未表態嘅話，下邊班流落。即係繼續喺度，即係製造時勢啊，製造呢一個嘅做王嘅風氣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不能夠作準。你咁諗咧，就覺得依然我仲有希望啊！我做啲嘢嘅時候，依然可以改變嘅世界。佢都想你係咁。喂，佢一早話俾你聽，我要邊個？咁你包仔咪個個拆曬佢鞋，屌仲使拆我嘅？而家最好喺獨裁者嘅角度。我唔话俾你听，我想要边个，你自己斗下先。 小心阳谋。 嗱，你露晒你底出嚟先啦。我咪睇下边个对我系最忠诚嘅咯。最后咩一刻，我要你转轨道啊！你咪跪喺度咯。嗱，你唔听我讲嘅话 ，mark down in my diary， 我记住你。OK， 你听我讲嘅十倍奉还翻俾你。咁唔好咩？所以大家。而家呢个时候，你同佢哋咁紧张都系冇意思嘅。第一又唔系我哋嘅人选，选到我哋都未必有着数。明啊，到时咧啲人赖你，屌我头胡须仔之后，我而家最近网上见到啊嘛，头胡须仔之后，嗱，